第十三集，伊利丹的愤怒。当布洛克斯拿起地上的碗递到泰兰德手中的时候，一发火焰箭突然从泰兰德身后射出，打中了布洛克斯的手。同时施法者来到了泰兰德面前，泰兰德看到了伊利丹那标志性的金色眼睛。 你还好吧，泰兰德？那个邪恶的畜生没有伤到你吧？ 他根本就没打算要伤害我。伊利丹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 我只是担心他会伤到你，那只野兽他 如今被关在里面，什么都做不了。再说他也不是野兽。 不是吗？让我仔细看看。反正他不是什么文明的物种。 他只是想要把碗递给我，而且就算真有危险，卫兵们就在旁边。 对不起，泰兰德，也许是我反应过度了，可你必须承认，就算是祭司，也很少有人会像你这样冒险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但他们说他醒过来就差点打死一个月之守卫。 是的，我忘了将这个细节告诉你，请原谅。 感谢你的关心，伊利丹，但我再次声明，我没有遭遇危险。天哪，月神在上，他的手指被烧成了焦黑色，他很痛苦。我要为他治疗。 泰兰德，别那么做。 退后，谁都别过来。你知道我对你没有恶意，我能帮你疗伤，拜托了，请相信我。伊利丹，请你暂且回避一下。 什么？泰兰德，你 听我的，伊利丹。 他能感觉到伊利丹在强压怒火，可他还是照他说的转过身去，面向广场周围的一幢建筑。泰兰德再次看向布洛克斯，这个兽人的眼神紧随伊利丹移动，甚至显得有些满意。然后布洛克斯把目光移回泰兰德身上，谨慎地伸出了焦黑的手掌。泰兰德握住兽人的手，惊讶地查看着他的伤口，两根手指上的皮肉被烧掉了好几块，第三根手指又红又肿。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，伊利丹？ 是我最近新学的一个法术。 哼，这一定不是在塞纳留斯那里学到的。很显然，你更加喜欢和擅长使用这种魔法。 哼。 布洛克斯，你能尽量把手往外伸一些吗？别害怕。月神，请您聆听我的恳求。 布洛克斯一边看着卫兵，一边将那只野兽般的手掌使劲伸出钢条。泰兰德本以为这样会触发某种阻止他越狱的魔法，然而并没有。想必是因为这个兽人从来没有表示出要逃走的举动，所以笼子的法术也就没有生效。泰兰德无视卫兵脸上惊恐的表情，拿起兽人的手指，逐一轻柔地亲吻起来。泰兰德是在恳请艾露恩的眷顾，希望女神能帮他减轻布洛克斯的痛苦，治愈伊利丹情急之下对他造成的伤害。他抬头仰望天空，一轮明月高挂在头顶上。 月神，请您赐予我您的纯洁，您的悲悯，您的慈爱，助我治愈这个伤口。 只见银白色的月光倾泻而下，那是艾露恩的光芒，笼罩着年轻的女祭司。泰兰德浑身光华四射，仿佛化身为月神本人，他自己也感到与女神融为了一体。眼见这番奇妙的场景，布洛克斯差点把手缩回去。值得称道的是，他对泰兰德表示出了完全的信任，任由他将他的手往月光里拽。在月光碰到他手指的一瞬间，烧伤的血肉完全愈合，骨节之间的皮肤又重新长了出来，伊利丹给他造成的可怕伤害彻底消失了。 泰兰德只用了几秒钟就帮他愈合了伤口。布洛克斯一动不动，像孩子似的把眼睛睁得老大。卫兵们纷纷单膝跪地，低下头向女祭司表示敬意。布洛克斯将手抽到眼前，仔细查看每一根手指，难以置信地试着弯曲活动。接着他又摸了摸皮肤，起初小心翼翼，等他意识到完全不会痛时，这才放心大胆地揉捏起来。从这个大块头的嘴里爆发出了爽朗的笑声。突然，布洛克斯又在笼子里不断挪动，泰兰德担心他身上其他地方还有旧伤，但那兽人很快就不再乱动。 多谢你，萨满祭司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 不必如此。 你没事吧？ 我刚才成功了。 姐妹，能否也请你向我赐予祝福？ 当然可以。 根据月神的教诲，任何人都可以无偿享有艾露恩的赐福。被他施以祝福的人越多，就会有越多的人理解月神倡导的博爱与团结，并将这种理念散播给更多的同伴。泰兰德摊开手掌，依次触碰了每名卫兵的心脏与额头，表示心神合一之意。所有人在得到祝福后，都对他表示了诚挚的谢意。伊利丹这时再次过来，拽起泰兰德的胳膊。 你该休息了，泰兰德，跟我来，我知道一个地方。 萨满祭司，我这卑微之躯是否也能得到你的祝福？ 你为那怪物已经做得足够多了，你连站都快站不稳了，快跟我走，泰兰德。 不，伊利丹，月神不会拒绝任何需要他帮助的人，我要为他祈福。布洛克斯，愿艾伦恩注视着你和你的。 愿你的臂膀坚硬如斧。 谢谢你。 现在你该跟我。 很抱歉，伊利丹，我觉得很累，整夜都没有合过眼。我感受到月神正在向我传递信号，让我返回神殿，回到姐妹们身边。你不会怪我的，对吧？ 不会，你是该好好休息了。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 不必了，我自己走回去就可以。 伊利丹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微微鞠了一躬，表示尊重他的决定。泰兰德临走前又转身冲布洛克斯笑了笑，兽人点了点头，虽然身体疲惫不堪，泰兰德却觉得神清气爽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稍后想要跟神殿中的高阶祭司们谈谈布洛克斯的事，神殿肯定能为这位流亡者做些什么。泰兰德身披月光朝神殿的方向走去，他现在越发笃信今夜的经历将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，这一切都是艾露恩的安排。他真想马上就去征询高阶祭司的意见。伊利丹注视着泰兰德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广场，他太了解这个女人了，知道她此时正在全心全意地为女神效忠，这份执迷足以战胜一切，当然不会理会她的反对。他原本打算今天向她表白自己的心意，可那机会却硬生生地被毁掉了。伊利丹苦等了好几个小时，躲在暗处观察着神殿，等待着泰兰德的出现。他知道如果泰兰德刚一走到殿外，他就立即迎上去，会显得过于做作，于是继续默默地注视着泰兰德，想要在广场上制造一场偶遇。谁知泰兰德却发现了月之守卫抓来的那个怪物，他精心酝酿的计划全都落了空，而且现在他不仅错失了机会，还被泰兰德看成了不可理喻的恶棍。他在泰兰德面前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，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那个怪物造成的。想到这里， 咒语就悄无声息地从伊利丹口中溜了出来，他的右手也紧紧地攥成一团。随后从笼子的方向传来一声嘶喊，伊利丹迅速回头看去，只见那边光芒耀目，却不是月亮投下的银色光华，而是赤红的火焰，仿佛要生生地将笼子连同里面的俘虏一并吞噬。那个邪恶的怪物痛不欲生地惨叫着，旁边的卫兵也都看得不明所以。伊利丹赶紧释放出一道相反的法术，火光消失了，俘虏停止了叫喊。趁着还没人注意到他，年轻的伊利丹快步离开了现场。他刚刚尽情地宣泄了胸中的怒火，用火焰鞭笞了那个罪魁祸首。他暗自庆幸卫兵们没能意识到真相，泰兰德也早已走出广场，没有看见他的愤怒时刻。他同时也感激在笼子周围释放魔法屏障的月之守卫，若是没有那道屏障，里面的怪物早已死在他的手上。伊利丹远远地回头看了一眼，愤怒地注视着笼子里的兽人。 你这是自寻死路。